只要把这三脉疏通了，那么一切疑难杂症、千言久病，那都能迎刃而解。正所谓呀，这气脉通，身轻松；血脉通，脏腑安；经脉通，寿延年。而开三脉的方法，沿袭了人体的每一条经络、每一个穴位，探究了气血、脏腑的运行规律，最终呢，实现了开三脉的目的。而且这三脉非常适合老百姓操作，并且它不受空间限制。你在床头，你在炕上，你在田间地头都能做，每天十多分钟就能达到开气脉、开血脉、开经脉的目的，轻轻松松的去病养生，真正的实现不花钱也能治病。在医案当中就记载着这么一个医案，说这个当年呢，老先生他受邀去京城给一名将军看病。临走的时候呢，将军府的一名仆人把他给拦住了。他也不说自个儿的疾病，他呢就从怀里面掏出几个细小的碎银子，就开始磕头。这赶紧把他扶起来，问他：“你为什么行这么大的礼呀？”这人呢抬起头，正准备说话的时候，就感觉到一股子腐臭的气味直接喷到了自个儿的脸上。哪怕是平时谦卑有礼的他，也下意识地捂了一下鼻子。那这名仆人呢，赶忙又把头低下了。他就说呀，自个儿最近这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嘴里呢一直有一股臭味儿。之前呢就在府上打打杂，也不怎么跟人交流，所以呢自己呢也没把这事儿太放在心上。但是最近呢，他的师父准备告老还乡了，有意提拔他，想让他接手管家的位置。那自个儿当然是不想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苦于这个口臭，怕将军跟将军夫人嫌弃，反而呢丢了差事，便到处的求医问药。但是他自个儿的积蓄花的差不多了，也没治好这个病。最后听说老先生来府上给将军诊病了，他这才带着仅剩的碎银子来求医，为他诊断之后，发现呢他是正属胃气上逆，按照咱们现代的医学名称来说，这就是反流性的食管炎，是气脉堵塞导致的胃湿合降。所以呢他嘴里呀一直有那种胃肠中消化食物的那种腐臭味道。念他攒钱不易，就对他讲啊，你这病啊不是什么大问题，用不着吃药。然后呢就教他练习了开气脉的方法，让他坚持每日胃经当令的时辰，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早上的七到九点练习开气脉方法。并且呢特意的叮嘱他，开气脉功法中其中有个步骤一定是不能有误，那就是双脚的脚跟同时落地，放松肛门，同时呢还要张嘴迅速地发出哈的声音。哎，大家伙儿啊可别小瞧这个步骤，这可是气脉功法的点睛之笔。大家生活中肯定都有体会，咱们在搬重的东西的时候也会习惯的嗨这么一声，是不是哈一下。很多习武之人他在出招的时候也会这么哈一下，非常有力。这个可不是单纯的在给自己加油鼓劲儿，而是咱们的身体呀 他潜移默化的就在调整自己的气机，让这个气机畅达。气机畅达了，咱们搬东西啊，还有五人出招，这才会有力气。这力气，力气，没有气，哪来的力呀？除此之外呢，咱们再看，咱们在发出哈的声音的时候，咱们的丹田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收缩感，因为丹田是咱们的气脉、血脉、经脉的起源地，也是三脉的交汇之处。咱们平时走在街上都知道，这堵车总堵啊，堵在什么地儿呢？总堵在多条干道的交汇的路口。而丹田呢，也相当于这么一个路口，这淤堵啊最最容易发生在这块。所以呢，咱们通过发出哈的声音，那就能吐出五脏六腑里头的浊气。你说这浊气它出来了，气脉它自然就通了。那这事儿呢就过了十来天。十来天之后啊，老先生又去给将军复诊的时候，这位仆人呢又找到他，捂着自个儿的嘴就问大夫，我每天都坚持练习您教的功法，为什么这嘴里的味儿更加令人作呕了呢？笑了笑就说，这是好兆头，说明你体内的浊气在往外排呢，等全排空了，那自然它就不臭了。这人呢半信半疑的点了点头。哎，他过了一段时间呢，真的不但口气没有了，而且他能吃能喝了。想必大伙儿啊听到这儿，那都会问徐主任呐，这气脉不应该跟这个呼吸有关吗？怎么还跟这个脾胃有关系啊？咱们人体的气脉，它是全身之气的运行通道，关乎的呢不仅仅是呼吸系统，还跟咱们的脏腑的升降疏泄有关系。那人的脾胃又称为是中焦，中医病症里的中焦气虚或者呢是中焦不足，其实呢都是气脉不通导致咱们中焦之气失和而引发的。所以听众朋友啊，你一定得记住，如果说这嘴里有味儿，说明呢咱这个脾胃气脉它出了问题了。那像这样的人，他往往容易出现什么症状呢？比如说恶心、干呕，或者呢得的急慢性胃炎、幽门的痉挛、胃呀、还有十二指肠气室啊、什么膈肌的痉挛呐、食管呐、胃肠道神经官能症啊、还有胆囊炎等等肠胃疾病，这都属于中医上讲的气脉的疾病。那么医案中就记载，93年的时候我治疗过一个浅表性胃炎的患者，挺逗，这人叫张喜东啊。当年呢他是50岁，这人呢早些年呢跟我是邻居，在一个不小的酒楼呢掌勺当那个大厨。哎，他手艺可是出了名的好，而且他的身体壮实，街坊邻里啊有抬不动的东西啊，只要知会他一声，他帮忙扛着就走。后来呢由于他住的地儿啊离单位太远不方便啊，他就搬走了。打那之后我就一直也没见着过他，没想到呢再次的见面是8年以后，而且他来的时候我几乎认不出他来。 为什么呀？ 因为他这个人呢，我用什么词儿来形容他呢，就是瘦骨如柴啊，瘦骨如柴来形容一点不为过。两个眼窝子深陷下去了，颧骨呢还特别的突出。见到我的时候，这张喜东特激动，拉着我的手就说，桂英姐啊，我只能来找你了，我可不想再喝小米粥了。我当时一想， 他叫我桂英姐，那这患者应该是认识我，但是我怎么就对他没什么印象呢？这张喜东呢，他也看出了我的疑惑，就说：“桂英姐，我真的是让你认不出来了吗？我是张喜东做饭的那个，原来住你家对门。”他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我连忙就问他：“哎呦，喜东啊，这几年不见，你怎么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张喜东呢，叹了一口气儿，就跟我讲：“哎呀，还不是这胃病折腾的。你看，他工作的那个饭店，经常的接宴席，每天要提前一天加班加点，准备菜品，第二天呢，这才能确保准时的让顾客吃到热乎的菜。由于这时间紧迫，他经常是一整天都吃不上饭，休息的时候呢，随便找点什么剩饭呢、剩菜呀，狼吞虎咽的吃下去。没过多久啊，就开始胃疼了。刚开始呢，哎，大家伙可能都这样，哎，不舒服不去医院，上药店买一些什么碳酸铝啊、复合片呐、什么胃酥颗粒啊等等。凡是这个胃疼的，只要问营业员，人家给你介绍几个，随便买个一盒两盒回来吃。之前你们吃都会有效果吧，肯定是这样。但是到后来，可能大伙都发现，包括这个张喜东也发现，到后来吃几片都不管用了，最疼的时候连腰都直不起来，一个大老爷们儿恨不得满地打滚。没办法，只能放弃工作专心的治病。结果上医院去检查呢，医生说问题不大，慢性胃炎，给他开了一些滤波碧离片、胃炎颗粒，而且告诉他平时呢得忌辛辣刺激的东西，多吃一些养胃的东西。这张喜东的女儿听人说小米养胃，于是呢每天每顿都给他爸呀熬小米粥喝。这一喝喝了好几年，喝的这张喜东嘴里是寡淡无味，不去说他再想吃点别的，胃里啊就刀绞一样的疼。然后呢上医院再去检查呀，这慢性胃炎呢就发展成浅表性胃炎了。这下子张喜东他接受不了了，他觉得自个儿这几年的小米粥啊全白吃了，气愤之下就来找我了。当时他说完呢，我也是哭笑不得呀。这胃病，你说你不瞧大夫，你光靠养，那肯定是不能康复的。不信，大伙儿自己看一下自个儿身边的人，有几个人的胃病是养好的？大伙儿总是说，哎，这个胃病啊，三分治，七分养。那你见哪个病人得了病，不去治，光养，他就能养好的？这三分治可真的是非常关键，你只有恢复胃气了，这个养它才能起到作用。于是呢我就跟张喜东说，我说你这情况不对症治疗，你就靠着喝粥养胃，那就是一种叫自欺欺人的做法啊！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去做，几副药下去你可以不用喝粥，只要是不太刺激的东西你都能吃。我说完之后，他的眼泪呀一下子他就下来了。那当然我也非常非常的理解他。你说这天下有几个厨师他不爱吃啊，你让一个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人喝了好几年的小米粥，他这心里苦啊可不亚于身上的苦。所以呢我就给他诊断，复诊的时候我发现他右上腹部有压痛，同时呢伴有这个嘈杂、反酸、舌质红、胎少、脉烧、弦紧，再加上他自个儿说吃不下饭，饭后呢胃胀，好像有一股子气一直顶着自个儿的胃一样，而且呢小便黄、大便干燥，精神也不好。随后呢他又拿出自个儿 在医院里做的胃镜的诊断单子啊。电子胃镜检查显示，他的胃斗、胃体部充血、水肿，有散在的小糜烂的出血点，就提示他这个病呢是浅表性的糜烂性的胃炎。那么综合判断，他这个病啊正属于脾虚湿热气滞血瘀，脉络呢受损了，通俗的讲就是他的胃中的气脉向下走的这条路被闭死了，胃气不能往下走，只能在胃里堵着，这导致消化食物也不能往下走，全部都淤积在胃里边。那淤则化火，火呢就灼伤胃壁，导致胃壁的糜烂。所以张启东他跟我说，他说桂英姐，您快给我开点汤药吧。我跟他说呀，早几年你喝汤药管用，但是这一会儿你这种情况不能吃汤药了。他说为什么呀？我说因为你的胃黏膜坏了，你对汤药的吸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药物要是不吸收，那怎么能有啊这个治疗效果呢？我说这样，正好手上呢有大补元阳的治法，你用着。很多老朋友都知道这个膏不用经过胃的消化，直接小肠吸收，所以对胃不好的这些患者来说啊，这些朋友来讲，比汤药它更直接，通过大补元阳它就可以通它的气脉，而且对于病人他这个胃呀、啊、这个糜烂性的胃炎来说，为了让他的气脉尽快的通畅，我呢还教给他开气脉的功法，我要求他每天服药前先练习十分钟。我说呀，咱们把这个气脉呀打开了，你再服用，这就能起到一个事半功倍，开气脉再加汤药，治疗了一个月后，病人呢出现了放屁频繁的情况，但是呢他的反酸胀气得到了明显的缓解。我跟他说你可以放心，这是气脉疏通的兆头。效不更方，我们中医上一直这样。我呢又给他开了20天的药量，等到他一个小周天吃完，他已经可以吃一些馒头啊、米饭啊、肉啊，而且胃部的胀气消失了。那么等到一个大周天他服用完，他再到医院去检查，那虽然呢还有一点的炎症，但是胃部的糜烂消失。于是我就告诉他，你现在可以不用服药了，每天坚持练习开气脉的方法，一直到今天，我跟大伙说张喜东的胃病他也没有复发，而且他慢慢的又恢复了原来的壮实的体格，现在呀他能扛着一袋子大米能上5楼呢。 哦， 所以咱们开气脉的功法目的是什么呀？目的就是打开气脉呀，让全身的气机畅达。什么叫气机畅达呀？那运行在身体当中的气啊，它不淤不滞不虚不腻，这个就是气机畅达。气脉开了，气机畅达了，咱们就能远离所有的跟气机相关的病，你的浑身就觉得舒舒服服的。那大家得记着，你在开气脉的时候，你的身体上它会出现很多的反应，比如说几天之后可能会有口臭的现象，但是随着气脉逐渐的开开，浊气排出，这个口臭的现象会逐渐的消失。还有些朋友呢不一定口臭，他可能出现打嗝放屁增多的现象，这个呢也是排浊气。还有呢连做了7天之后出现排眼屎增多的现象，这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肝主气机呀，主疏泄呀，这就是疏肝气的好现象。当然呢这个气脉 如果开开了，好现象会一个接着一个，比如感觉这个腹部啊松快了，憋闷感呢它就会减轻，而且二便有劲儿了。很多人气脉不通的时候，这大便它使不上劲儿，或者小便的时候哎尿不出来，这都是气脉不通。那开了气脉，二便非常的痛快。还有呢，这气脉开开之后，你还会发现，哎呦，年纪大的人呢，他走路腿脚有劲儿了。过去你甭说个走两站地儿，对不对？什么上个楼，哎呦，有人走一站地儿都不行，上楼甭提了，别说上三楼了，爬到二楼就开始喘了。那么气脉开开之后，走路你不会那么喘。另外，气脉一旦开开，整个人的心情它是愉悦的，因为气机顺畅，情志一定就是豁达的。你看，人不高兴了叫什么？叫生气。你气一多，你的心情它就不好；你气一顺，整个人你的心情就舒畅。你看，这个就是气脉的事 儿。 所以大伙儿看这个方法好吧？那借着这次百年堂庆，这个盛大节日即将来临之际，我呀就会毫无保留的把开三脉的功法教给大家伙儿，让大家呢不打针不吃药，每天练上个十分钟，轻轻松松的咱们养生去病。那接下来我想说，想要学习开气脉功法的，您可以抓紧时间联系指导老师。如果说电话占线，请您耐心等一会儿，每一个电话接听需要一点时间，因为我交代过了，每一位医务人员必须一对一的教到咱们大家伙会为止。 非常感谢徐主任的良苦用心哈。那如果大家想要学开三脉的功法，可以马上的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详细的了解。那也请徐主任呢稍作休息。好的，接下来是迎接百年堂庆特别节目之现才艺选播。 现才艺。 在即将到来之际，很多听众朋友也想表达一份祝福。本环节将对才艺展示进行选播，广大听众朋友可积极参与，还将评出优秀才艺者200名，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 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位优秀才艺者，请开始您的才艺。 哎，我是来自济南的，我叫赵平，我是受益者。 好的，那么赵阿姨，请开始您的才艺。 哎，好的。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我非常感恩徐主任让我重新拥有了健康的身体，带领我们安享晚年生活。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 好的，非常感谢阿姨的精彩的表演。那么您也将获得开元散一盒。 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您好，这位朋友。 您好，是不是徐主任呀？ 是啊。 真好，我 真想跟徐主任通话，终于成功了 啊！终于成功了，你想问我什么呢？想跟我通话？ 哎呀，徐主任 啊， 你得救救我呀！我的身是病，我是老年人，一体多病。哎呀，病太多了， 病太多。 你看我，从头是数眼睛，眼睛是青光眼、白内障，还有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度，眼压高什么的六高呢，还有那个胆固醇高， 胆固醇还高， 太高了，六个那高的，反正你看我是腿是呢从。从头是到脚是腿是也是关节也不好，你老喝药喝的胃也不好，喝胃也不好，肠胃也不好，便秘，还有呢老年反正这个供血不足， 供血供不上， 晚上睡不着觉， 觉也睡不着，问题多了去了。 到后半夜吧，这到了后半夜就，到了两三点钟就醒了，就不睡了，好像那个烙饼呢，翻来翻去的，哎呀，真麻烦。 两三点钟，这个是人的肝经当班的时候啊。 就是肝经。 有没有火呀？ 有火，火大呀！再说我自己在喝着您创造的那个。挺顶似的，每天早上起来嘴也苦，口也干，完了那个喝了，你看这喝了，嘴也好像不苦了，这个两肋烧的，以前这个乳房下边就疼的，扔，好像跳动的，这几天摸一摸，我 好像感觉不到了，我这个药啊，都是几代人琢磨出来的这个方子。 就是，我说这一次我可是碰是徐主任碰是好大夫了。以前我治疗我是你看我说那个啥也糖尿病高血压也十来年了。 十来年，年头不短了，老糖人了。 老吃药，老上当。说这个的是治自个病好，我就买上了。买上也钱也花了。不顶用。我现在是个孤身那个老人了，现在我都那个啥呢，就自己我晚上睡觉害怕呢，哎呀，我害怕我睡一觉睡的这连人也找不到了。我就是现在我相信徐主任的那个，我喝死了。我喝了几天挺顶事的，我那个您说的我这血糖就降下来。 血糖下来了， 下来了，哎呀，真高兴，把我高兴翻了。我十几年的血糖，那几天呢，就说血糖不稳，老查是不是高就是低，前段时间就是13.5或者12.11，昨天姑娘给量了一下吧，哎，完了一下就成了8.0了，我的血压也下来了。 是啊，大补元阳通三脉，通你哪三脉呢？我们说了，人身上的三脉：气脉、血脉、筋脉。您这个气脉通了，您身体就轻松；您这个血脉通了，你的各个脏腑啊、胰岛贝塔细胞啊，你的脾胃呀、您的心脏啊，是不是都觉得挺好啊？在您的身上呢，还要通通气脉，就是每天做的话，血脉多做一次，气脉少做一次就行。那这个方法呢，我在这儿呢，我不讲了，因为一讲呢，这时间来不及了。您待会儿打电话，把这两个都学了啊，打了电话，把我刚才说的这个功法学会了， 对 自己每天10分钟，少吃药， 对 少得病，健康长寿，好吗？ 好，我现在感谢徐主任，我给唱个首歌吧。 哦，唱首歌，您多大年纪了？给我唱首歌。 我68了。 那还比我小点。好，我听听，您唱首什么歌？ 为了谁呀？你把过满苦腿。 开水石头一杯，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 为了秋的收获， 为了春回大雁归，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望断天再有何时归，你是谁，为了谁，我的战友你何时回，你是谁，为了谁，我的学弟姐妹不流泪，谁最美，谁最累，我的乡亲，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 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您说咱老人呢、啊、什么不能干呢、啊、年轻人能唱，咱老年人元阳气足了，对不对，肺活量大了，咱们照样能唱歌，对吧， 就是孩子们说的，妈妈你在家里头憋着，你就唱歌吧、嗯、我就说哦，你的心态好就对病有好处的，就是唱首歌 唱是要唱，咱呢、嗯、把自己的晚年生活活出精彩来，真的，我为了您高兴，咱为了谁呀、啊、第一为了自己健康， 对， 第二为了孩子们不操心，咱是不是， 对了， 这就行了呗， 我说过得好一点比啥都强， 可不 是吗，健康是最重要， 对对对，哎呀特别特别特别高兴， 我结识了您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我感谢徐主任我有好消息再告诉您好不好， 好好，再见再见 再见， 柳岸一声笑，轻开两扇门。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们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长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我有把握自强，几百草要让这世界都香。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是徐主任吗？ 对，我徐桂英，你好，请说。 哎呀，太高兴了，我跟您通话。之前我看过病，我是主要调理我的失眠多少年了，完事之后那个头疼，就是说这个，给我调理的挺好，完事那个我想干什么咨询一下呢，徐主任，我母亲呢，有带状疱疹，完了那个是2016年七月份的时候呢，是得的疱疹，完了我们也都治疗了，最后留下了神经痛，完事之后呢，我就想要咨询一下子，徐主任，有没有好的方法，能让我母亲呢，就是减轻点痛苦，这个就是说我跟你说是2016年我妈得的。得了，我们看了一个星期之后呢，这个疱疹呢，就是说都往回瘪了，完了就表面上是一个半个月就没有了， 没有了，他就神明堂，我们去做了一个，那叫那个阻断那个手术， 嗯， 这样的呢，做了两次手术，他感觉就是减轻不少，原来是满腹的痛，后来做完手术之后呢，现在就留下他是起的乳房的下方，左乳房下方一直到后面脊椎这么个位置，完现在就是乳房下方呢，那个特痛，就是抻，拉着，那个跳痛，就这种感觉。 可能很多人都会告诉你，没有办法解决，不行就做手术。但是他为什么疼？中医上有一句话，这谁都会说，但是这个到了临头上就搞昏头了。叫不通则痛， 嗯嗯， 为什么痛？是病毒寄结在他的神经节上，你把神经给弄断了，你吃得准这个神经在哪儿吗？你弄断了不是，那咱再换个地方再来阻断一下，不行还疼，你再换个地儿。我说的话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是， 是不是？ 后来他就对。 所以这个带状疱疹，不管它是长在腰上，因为长腰上的人多，就管它叫带状疱疹。有的人长在大腿上，有的人还长在眼睛上，那疼的就想要撞墙。有的人胳膊上大冬天一个袖子就被人家剪掉了，不能碰，被子都不能盖，这就是几年以后。一直疼下去的，那怎么办啊？换句话说，经络不通不能代谢掉，血脉不通不能代谢掉，所以这个问题在我这儿很简单，不是什么大事儿。这两天我正好讲这个我们说的啊，开三脉，开人的气脉血脉经脉的一个锻炼方法，它通经活络，这三脉三脉通啊，本身我们很多患者用的大补元阳这个方法，它就是通三脉的。但是呢，因为咱每天节目的时间也有限，讲的不会那么多。我现在呢，把我这一辈子配合这个药物通三脉的开三脉的一套功法告诉大伙儿，只要打电话就能把它学会。那接下来我就告诉你，像你们家既然呢就是身体上都有病，对吧？这个开气脉啊，开这个血脉啊，开经脉，这三脉一定要学会。老太太这个问题呢，主要一个是气脉跟血脉。这个功法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好的话，也就是两天或者是第三天，他就开始有排毒的现象，比如说打嗝啊，放屁啊，或者是人啊，有的人有眼屎啊，有的人哪儿疼他开始不怎么疼了啊，或者是大便，今天的大便可能臭啊，连续的大便两次啊，排了很多宿便啊，但是呢，做的功法当中啊，必须得按照我这个说的去做，因为它里边呢，比如说啊，做的时候啊要有提肛动作啊，要保持几秒钟啊，你吸气的时候双脚脚跟一起跟着抬起来，同时做提肛动作。这一套功法我告诉你，你配合我的方子一定是让你家老太太不疼。 好好好， 好不好？ 好。 这个方子我就不说了，因为咱们俩聊的时间够多的了。 好。谢谢。好。 好，再见。 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呀，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我终于看到和你说话了 啊！ 太激动，我都有救了 啊！有救了啊！什么事儿啊？有救了！ 你这浑身硬病啊！我就叫你一个小妹儿吧。哎呀，你看你那说话吐这么清晰呀、啊！我太谢谢你了。哎呀 啊，说说您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助啊？ 浑身硬病。 嗯。 不是又高血压又心脏病，这都好说。 嗯， 又糖尿病呢。 嗯， 现在最困扰我是吧，我失眠， 失眠， 肚子吧还怎么胀气，长久也睡不着觉，我吃一片那个阿普利文呢能睡4个多小时， 嗯， 完了还出汗没劲儿 啊， 那肚子总胀气，胀气他就排不出气，还不、 嗯、 不像人家使劲胀， 嗯， 就像有朋友劲儿，完了吧， 嗯， 大便呢那个总像你看他可干净嘛，完了、嗯、可我擦还像有点色似的， 怕冷怕热呀， 你说怕冷上热下寒， 上热下寒，嗯， 因为总出汗呢，最晚上睡觉吧， 嗯， 可下睡着了， 嗯， 动一动啊， 嗯， 这汗就搁哪高了就一身了， 啊， 完了脚底下脚丫子总脚冰凉啊， 脚丫子冰凉，嗯 嗯，也不还乏力没劲儿， 嗯， 舌苔可我的舌苔可厚了，不抠啊， 嗯， 一大块一大块的，我都想吧，那些帮助我给我出点家务，是，然后还也还最大的还。脑袋吧还供血不足， 啊， 特别这一天特邪乎了， 嗯， 这一早起来可困了，眼皮又强睁， 嗯， 嗯， 这个我经常发现有很多老人呢，逛个公园啊，逛个商店呢、啊，哎，坐在那椅子上呢，眼皮子就耷拉下来了，睁不开了，嗯，供血 不 足啊。 那个咱家那块回头我吃上那个，都是那个几月天的时候就特别好， 嗯。 嗯，那我就捡那电影儿的，我老头说你电影嘞， 啊啊啊， 你 不着 干呢，我先干活，哎，你不累吗？你不咋地，你不干活啥、 啊？哎，我跟您说呀，您不着急、 嗯， 您身上的这个病啊，咱们说这个膏呢，它是通十二正经。您刚才跟我讲的上热下寒这个病，上焦有热，中焦有寒，寒热互阻，阴阳不升降。失职了就发展成了上热下寒，这个病的治疗上呢它是比较复杂的啊，而且呢大多数呢这个病呢都是属于一体多病，那治疗上怎么个治呢，首先咱们说这个大补元阳的治法，它本身呢通你的气脉血脉跟经脉，但是除了口服的方面咱还有什么呢，咱还有这个针灸，对不对？还有什么呢？还有功法。 对呀， 啊， 我喜欢练哪个功法吧？ 对呀，老年人都喜欢功法，每天只要10分钟，轻轻松松去病，长寿。所以您现在这个药呢，您吃着，吃着以后呢，您再练一个功法，把你的血脉给通了。 啊， 还有呢，再练一个这个气脉，因为气滞血瘀啊。您现在属于气虚啊、 嗯、 气不足啊、 嗯、 血就瘀滞啊，瘀滞堵了以后你不得有这些方面的问题吗，对不对，您待会儿呢稍后就是打电话把这个锻炼方法学会，那我要嘱咐您的是什么呢，就是您这个、 嗯、 按您现在这个情况，一个就是血压对不对，一个就是睡觉的问题、 嗯、 对不对， 嗯 啊， 还有一个胀气， 对，还有一个胀气，那气呢、 嗯、 肯定就是说气脉瘀阻了呀，对不对、 啊、 您如果说功法一练、 啊、 这个气脉一畅通，当天或者是第二天他就放屁，你一放屁这气一通你立马就不胀、 嗯、对, 对不对，所以说、 嗯、 您这个锻炼什么时候锻炼呢，有时间的就是晚上的5点到7点， 五点到七点， 对对对啊，这个时候呢你得锻炼一次， 不用吃啥药，我胀气啥的， 你药都在手里了，当然了，把功法配上啊就 OK。 那太好了，那完我打电话能告诉我吧？ 能啊，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好，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你好。 哎，你好。 哎，给你打电话真不容易，给你打电话啊！ 啊， 我太意外了，给你打电话费劲啊。那个昨天呢， 啊 啊，我打过电话 啊 啊，在电话呢，我学了咱们那个 开山脉的 学生， 效果真不错 啊， 我感觉那个一学就会，特别简单。 嗯 啊，学完了我就试着做了这么两遍，感觉出来有点感觉了， 有点感觉。 做完以后啊，感觉真的比原来轻松了。 嗯 嗯，比原来轻松了，完了这个手脚还有点热乎了。 手脚热， 原来我手脚爱凉，哎，这个确实不错，哎，可简单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哎，好学，还特别好懂， 嗯， 我还有一个，原来吧，晚上睡不好觉， 啊， 昨天晚上做完没事了， 啊， 我说这没事了，我再做两遍吧， 啊， 我就试着做了做，哎，感觉昨天晚上睡觉比以往也强了， 啊，睡觉， 原来上原来，嗯，三十分钟睡不着，昨天做完了是累了是怎么的？反正做完了上床一会儿就睡着了， 嗯， 而且这一宿也没做梦。 也没做梦，挺好。 这个我真没想到，就是哎，太不错了，不错了。 嗯嗯。 啊，我感觉特别好。 嗯。 这我都没想到，这个功法真是挺厉害的。 挺厉害。你平时啊，我想问问啊，像您这个年纪呢，也算是个中老年这个年纪了，有没有什么啊？58，咱们说的常见病，什么高血压、低血压的这些个病都有吗？ 哎，有，我血压有点高啊。 那多少？ 平时。平时一般都是什么呢？ 嗯， 95到100的样，一样，高压在160-150。 有，您这个高血压，我不是说的啊，您的气脉跟血脉，它真的是不畅通了， 嗯，这样，徐主任，正好我给你打电话，不容易，借这个机会，能不能帮我看看怎么治好呢？ 啊，首先呢，咱们说啊，这个有没有头晕这个情况，我还得问问你。啊， 有啊， 这就对了。 经常头晕，我颈椎也不好。 嗯，咱们说中医上讲啊，这高血压它是肝气郁结导致的高血压。你这个肝气不畅，平时呢咱们不经意间，咱爱生个什么气呀、啊，叫个什么汁儿啊啊，慢慢的肝气郁结，血压慢慢就高起来。还有呢，咱们肝呢它是主疏泄的，啊，主代谢的。你这个肝的这个气脉要是不通了，肝不养魂，所以呢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容易失眠多梦，平时呢平时也容易头晕，那你这个慢慢的时间长了不在意的话，哎，气脉血脉堵得厉害了不通了，你的血压就高，而且你发现吃了降压药以后啊，它降不了多少，降不到那个正常值。 是啊，我也正苦恼呢。 是不是？你就担心我吃的降压药，它降不下来，得不定哪天我不得心梗啊、脑梗啊、什么脑溢血这些并发症，它就来了。那么，开三脉的这个方法，你如果能坚持的话，很好。开三脉的方法，它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功法，这东西好，但是就是要长性，要坚持。你不能说， 我一定听你的，因为昨天我做已经见到效果了。 昨天见到效果了，咱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今儿觉得血压高了，头晕了，我做两回，做了两天以后觉得人很舒服了，然后就不做了啊。这个呢，一定要做，生命在运动，人呢健康长寿，三脉呢一定要通。那你要注意一点，这是我要提醒你的，你在做那个开气脉的时候。在张口排浊气的这个同时，一定要发出哈的音，啊，越大声越好，这是在帮你排除体内郁结的肝气。你声音大，它排除的就好，啊，好嘞，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哎，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您呢，这个马上说退休也就要退休了， 嗯， 咱退休以后啊。您把身边的老同志开三脉都帮我教一教，这算我求您的一件事儿，好吗？ 没问题，没问题，我经常跟朋友们在一起。 哎， 因为我学会了以后，我会教，因为我见到效益了嘛，是吧？您特别轻松。哎，对对对， 好， 我一直跟他们讲。 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特别感谢您 啊，不用谢，不用谢，好，再见。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